开屋搞猪结果出炉啊！两母女一击即中，阿妈话好似发咗发紧梦啊，好似中咗六合彩咁样。系啊，当呢个世界疯癫嘅行为常态化，即系讲紧香港嘅楼价稍为冇咁疯癫咧，已经变得好快乐噶啦。原来快乐真系咁简单噶，放心啦，听日一定会好癫噶。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。 庆回归，庆下庆下，又就嚟到香港沦陷二十周年纪念日啊！网上就疯传一张 WhatsApp 嘅截图，题目系支持祖国活动游行，1000蚊请茄喱啡，男女不限，可以瞓觉，可以玩电话，实行以游行啊撑国家，期间仲免费供应膳食添。其实有时都觉得几得意噶，呢啲咁嘅撑回归、撑爱国游行就系咁派钱，但系每年到财政预算出台嘅时候，市民望穿秋水，希望政府发钱嘅时候就偏偏唔发，啲钱留翻晒嚟放烟花、庆回归。话唔知呢啲真系算唔算系与民为敌呢？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。 嗱，香港咧就充满住好多唔同嘅求职陷阱啦，搵工咧就真系要好小心。同一份工都系支持祖国，都系可以瞓觉玩手机，有人俾600蚊，有人俾1000蚊，喂，但系有人俾1600蚊，嗱，你话系咪咧？搵工真系要小心啲啊！我系强哥新闻者白奇，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哥 新闻者， 有冇老数啫？真系， 你系咪想去参加？ 我要1600蚊嗰啲，我真系见过离谱离晒谱，600蚊，我同你讲， 600蚊已经顶烂事喎，维嘉做得唔好嘅、啊、个工作， 佢唔系求职者顶烂事啊，系。即系嗰个招聘嗰个啊，佢一日得100啫，唔系一个钟得100啫嘛，6个钟600，离晒大谱，同你讲。 有冇啲好啲嘅位啊？我哋呢啲可以上台讲嘅，我哋要爱国，我系爱国移民顾问，跟住下面留下翻爱国移民顾问，都唔知口号系点解咧？ 所以我喺度谴责嗰啲无良嘅中介人啦、啊、真系你落价还落价，唔好咁离谱啊！ 系啊，阿边啊，唔好咁离谱啊！ 好，我哋翻到 佢哋啊， 我哋翻到嚟我哋嘅每呢个月啊，或者今年嘅第三节都系庆回归， 千奇百趣庆回归之 系庆回归。诶，今节可以讨论下呢个庆回归之香港沦陷20周年之楼价。 楼价讲楼价就 阿伯奇发啦，30几个单位， 我冇25个到，25个到啫， 25个单位， 我真系冇乜感觉嘅，都冇楼噶啦，即系同埋好中意嗰一次系咪边鬼个啊？林海峰嘅栋笃笑咧， 你都冇睇喎， 冇睇啊！有一次讲话海蟬门，海蟬门上面咧好多嗰个拿破仑喺度，跟住咧喺上面望住你，你买唔买得起啊？全部都系好多佢上。车就系咁样，佢哋冇楼啊，买唔起啊！ 香港用大匪嘅术语啊，我哋伟大嘅大匪领导嘅术语就 系 香港而家得翻两类人嘅啫，一种系有楼嘅人，一种系冇楼嘅人，即系所以系白旗系有楼嘅人，我同 MJ 系冇楼嘅人， 系啦，成功同失败嘅人 就系呢条鸿沟啦， 我仲有25层添，25层， 咁你非常多楼嘅人， 非常之成功。 其实近依啱啱咧开麦前，我同MJ 喺度谈心嘅时候咧，咁咧就都讲紧近依20年嚟咧，即系香港嗰啲楼价嗰个发展同埋变化，即系楼市咁样啦。咁其一咧，我会觉得咧，起起跌跌啦，20年，其实2003年嗰时真系跌到白板声， 谷底噶啦，淘大花园依座50万，我仲记得。 系啊，系啊，咁跟住就直到近呢几年就破顶、破顶再破顶咁样。咁其实。虽然我有25层楼，咁但系我都感触良多嘅，即系啊，点解一个城市，我哋其实我觉得香港人唔叫穷，但系都唔叫话好有钱啦。点解可以一层楼打个底卖400-500万嘅咧？咁样四五百萬， 其实主要咧系几年系癫得太犀利嘅。嗱，有时候我哋回想翻香港啱啱沦陷嗰段时间啦，即系97年啦，啱啱沦陷咁样。嗰段时间97年，好多人都话已经系好疯狂噶啦。即系譬如太古城嗰阵，应该系700万、800万咁样啦。咁即系已经会觉得好疯癫嘅。 嗰阵时嘅疯狂咧，其实有个原因。 素咧，我喺移民界又可以讲下，即系嗰阵时有一个投资移民顾问咧，投资移民嘅嗰、那个政策咧、嗯，就系、是、可以买楼啊，650万买香港嘅楼，咁就有香港嘅身份噶啦，系、 嗯、 啦，咁啊后期啊取消咗嘅，因为太疯狂 了。哦，你讲我嘅嗰阵时就唔系97年啦，应该系 之后嘅， 零几年咧， 或者10年左右啦， 系10年左右 之后嘅之后的， 尤其是系公布咗呢、這个即系投资移民买楼、嗯、就可买楼就可以成为香港人咧、嗯， 真系 嗰段时间就癫得好犀利。 系啊， 但系即系随之而嚟，而家取消咗啦。咁、嗯、但系而家楼价咧，近依一年咧，或者踏入2017年咧，其实真系仲更加恐怖嘅。即系譬如连大埔啊、上水啊呢啲所谓呢啲比较偏远地区，以前冇人买嘅楼，而家都要去到元朗啱啱新出嗰啲，都话要去到10000几蚊一尺嘅。 系啊，你而家讲紧咧，大埔有个屋苑，我唔讲屋苑叫咩名啦，费事诶，即系。即係影響嗰個居民，其實冇嘢嘅。嗰、那個屋苑咧、嗯，私人屋苑，咁、嗯、基本上喺大埔私人樓嚟講，都係最 cheap， 即係 cheap 唔係講佢個質素，係講個價錢不嬲係最 cheap 嘅。係，都係講緊一個攬埋一個可能400多尺。或者400尺左右实用嘅单位咧、嗯，都系讲紧400几万啦，依家系啊，佢已经系大部私人楼，基本系最平。 四百几万即系个咩概念咧？即系一个譬如当一个人 30000蚊一个月啦， 30000蚊一个月唔饮唔食，咁佢一年咧就赚到36万，咁啊10年就360万，咦唔饮唔食十五年左右啦，咁啊又冇通胀啊，咁佢买到楼啦。 嗱，你15年唔飲唔食就可以將份糧買樓啊！如果你要借貸嘅話，相信個利息你當係而家咁平嘅利息2厘左右啊，你都即係要20几年唔飲唔食，先至係買到呢層樓。 買到大埔最平嗰個啫喎。 係啊。 然後我喺做呢一個節目之前，我做咗少少功課咧，好似話喺上年年尾到而家咧，經已係樓市嘅升幅整體啊 9% 啦已經。 即系会觉得系好恐怖 嘅，即系你储完钱好啦，储400几万，你呢25年谂下会升咗几多？如果佢就继续咁样升嘅话， 但系咧，我依然咧，我好坚信一样嘢就系咧，好景不会每日常在，天梯又不会只往上爬嘅。即系始终咧，人生咧仲有起有跌，楼价都系 唔怪得你而家准备放盘啦，嗰25层啦， 我谂住放住20层先啦。 系啊，但系咧而家依个楼价嘅。即系好多人都唔睇好嘅、 嗯， 因为始终咧我自己睇啊，或者我即系始终有啲国内嘅客户去睇咧，大陆嘅楼市咧都已经系 跌紧啦， 到顶噶啦。 大陆楼市仲恐怖啦，喐啲话升一倍。 系啊，当年你谂下2010年嘅时候，我记得海南岛啊，海口嘅房楼价可以喺一个月之内升一倍， 系 一个月啊。阿伯奇应该经历过嘅，嗰个人我同你都识嘅，喺海口一个月升一倍，系咩概念？ 襟兄弟喎，你都识嗰个字喎， 个男人嚟 嘅。哦，仲恐怖，即系三个襟兄弟。 嗱，而家个情况咧系点样咧？大陆好多嘅城市已经系限买限贷款， 系系系。 一限贷款系咩概念？就系银行唔就已经勒令咗唔可以再借钱俾人买楼，连买车都唔得。 系 咁即系国家或者银行都已经闻到味啦。 系 唔借钱，因为借钱利息高噶嘛，咁银行。其中一个收入嚟噶嘛，咁银行已经收紧咗，话唔借钱啦。咁即系基本上就已经闻到，楼价随时崩溃、 嗯。 因为国内系冇破产呢个概念嘅、 嗯嗯， 即系譬如阿 MJ 你买咗层楼，200万买层楼，咪、 嗯、 俾首期俾咗可能60万，200万俾30%60万、 嗯， 好啦，仲争银行140万。假设楼价一崩溃，层楼借翻100万啫、 嗯， 大陆系冇 call 窿嘅，即系唔会话喂阿 MJ 先生你争我哋84万，咁、你层楼。好抵押出嚟，层楼得100万啫，你将中间差价40万补翻嚟，就慢慢还，冇嘅。咁、大陆人咧会点样做呢？如果层楼真系得翻100万嘅市值， 唔要 啦，屌唔要啦，俾翻你啦，我唔供啦，供唔起啦，咁啊算啦。咁、银行就会承担晒所有嘅风险， 双输咯。 系啦， 个业主冇咗层楼， 业主系冇咗咩？业主冇咗嗰60万嘅首期， 系啊， 系啦，银行就损失咗呢个嘅，系啦，即系大家系差额咯，大家一齐输咯。 系啦，咁咧其实。本身我哋今集咧，我就开头咧，我同两位主持倾嘅时候咧、我本身我冇谂住特登开个 topic 讲回归20年嘅楼价， 系 咁咧，但系咧， 我见咦，咪好似依家咧，好似癫咗咁样。嗱，我当一个温馨提示又好，咩都好。我想跳翻去咧，二十年前发生紧咩事先？咁二十年前咧就系讲紧话咧，其实之前我哋上一集都有你提过啦。我最记得一句说话就是、一片繁荣。我最记得一句说话就系最后上车机会。嗰阵时我得两岁到啦吓。 系 咁，但系我都好记得嗰句说话就系最后上车机会。 当时买咗25份礼物俾你啦，你嘅爸爸妈妈就深信呢一句说话。 即系咧。个气氛都系一样嘅，我成日都好唔明白点解人会系觉得，即系尤其是我啦 ，MJ 或者阿 Win 呢啲咁嘅年纪，经历过97年嗰段时间，嗰段时间都系嗰啲人都讲紧话，香港人越嚟越多，地少人多，啲楼价系有升冇跌嘅，依家唔买，以后冇得再买，呢啲说话咧喺呢两年咧开始慢慢又继续再炽热翻啦，呢句说话系啦，咁咧我就，但系咧我就想讲一样嘢咧。头先讲有起有跌啦，97年到03年咧，香港楼价咧跌咗70%， 系 跌咗七成，系、 嗯、 啊，即系所以咧，嗱，依家又我有时同啲朋友倾偈，嗱，我唔敢担保啊，我唔敢担保，一定会发生再发生呢啲事啊，咁、我话其实嚟紧楼价可能跌噶咯，跟住可能有朋友依家同我讲，诶，跌两成之后一定有人接盘嘅，嗱，大家一定都有听过啦，可能各位听众都听过啦，同、埋你比进咪跌两成，你点会跌咁？多、 你可以咧，我建议白琪咧可以同我哋嘅星期二得到啊 Tony 啊、去做一个深层次嘅沟通嘅、因为星期二得到啊 Tony 咧就坚信楼价系唔会跌嘅。花无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好。 我始终都会， 我始终都觉得系一个系市场行为嚟嘅。呢、个市场行为系。人系买升不买跌嘅，即系你明知你明知只股票系会升嘅，你就算贵一贵你都会买。明知只股票跌嘅，就算一仙你都唔会买。 其实高买高卖啊嘛。 其实九七到零三点解会跌咗七成咧？ 系 未必系讲啲人冇钱， 信心危机。 系信心危机，系啲人喂我跌咗两成，我梗系等佢跌够三成我先买啦。咦唔系，跌咗三成咯，喂应该仲有得跌嘅，等我再跌多啲先。唔系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。呢、个就系、是。希望各位听众有返啲记忆。97到03年的确係发生緊，或者好多人嘅心态都係咁嘅心态。同埋呢，其实有另一样嘢呢，就係、呢呢个呢，我唔係特别 buy 阿曾蔭權，但係呢我有一样嘢等佢唔抵嘅。就係、呢想当年呢，唔係想当年，今时今日好多人话佢呢係有份刺激香港楼价元凶。佢係。但某程度上呢，希望大家记得返零几年嗰时候，零三年去到谷底、去到可能零五零六年仲未起返一段时间呢，其实政府呢係不停想有办法去拱高返个楼价，因为点解呢，好多人闹个政府，喂你个楼价跌到咁低，我输好多钱，你嗱林帮我谷翻起佢。嗰阵时个咁讲嘅，依家你班有一个一尾十日闹佢，话佢刺激楼价刺激得滞，即系我觉得可能佢有啲过分咗，或者佢揿翻落嚟，可能都系嘅。咁但系都有少少输打赢。 其实有时觉得好讽刺嘅，楼或者一间屋系我嚟住， 系 一个必需品嚟，唔系一个炒卖品嚟，佢唔系黄金，唔系贵金属，唔系钻石，即系。我觉得你点样炒卖呢，其实如果攞楼房啊屋啊我嚟炒卖呢，其实有好多国家已经系一个罪行嚟。以我所知，譬如好似德国啊，早排我睇一啲文章，即系德国系如果知道你系我嚟炒卖啊反卖啊，咁其实系绝对系一个罪行。 尤其是呢你反卖炒卖都算啦，你赚钱。咁但系呢你呢个赚钱嘅行为呢系影响到一啲民生啊。即系你影响到大家冇得住啊，即系你话我大家已经人人有得住㗎啦。咁你再攞其他住以外嘅嘢嚟炒卖，我都即係都冇得话你嘅你嘅动作啫。而家係炒到大家都係住唔起㗎喎。 即係呢个炒卖係好劣质嘅行为。 啊、 但係再劣质嘅行为咩呢，就係劏房嘅衍生。即係有时我尋日睇 Facebook 更加恐怖係咩、一个400尺嘅单位再将佢劏开做5间劏房、每一间租5000蚊，跟住就可以每个月收返25000蚊嘅。好、恐怖。是咩啊？个厕所嗰个冲水，即系你譬如咁冲厕个位咧，佢将冲厕个位上面整，即系啱啱就冲厕嗰个位啦，就整咗嗰个洗手盆，即系换言之，即系将空间压缩到不能再压缩噶咯，即系个厨房就个底部就系呢个雪柜，中间。 餐就系煮餸，顶就系可能系啊，唔系最底部系洗衣机，中间系煮餸。 我谂冇洗衣机冇煮餸噶啦， 即系好恐怖。 系啊，所以咧，其实除咗一个民生问题咧，即系或者一个我难听啲讲嘅冇人性以外咧、 嗯， 其实咧，我觉得香港依家个经济咧，点解长期好似颓下颓下，好似冇乜实业发展到咧、嗯？某程度上就系因为啲地价、楼价、租金太高有关。好、嗯、好简单一个原理，我系大学生， 嗯、 我出嚟，我或者我做咗两年嘢，我想创业。 嗯， 喂，我依家我想，我好简单啫，我租金我谂住租个地铺卖鱼蛋啫。 嗯， 你点卖啊？依家租金你下下十零廿万。 哦，计过噶，你咩铜锣湾嗰个好细面积个鱼蛋铺，个、啊、当其时系租五十，你当六十万啦，好计啲，六十万一个月，除翻三十日，每一日系两万蚊租金。 嗯， 当你一日做十个钟头啊，每一个钟头系两万，除翻十个钟头，每一个钟头系两千蚊，每分钟系点样计咧？再除翻六十啊，咁你都差唔多系 六分钟两百。 一分钟差唔多三十蚊嘅，即系每一分钟你起码要有三十蚊嘅成本喺度嘅。 即系你约我食饭，我下下钟三十蚊，我分分钟三十蚊上落 啊！真系分分钟三十蚊上落。 呢、這个咪就系 分钟已经食嗰个饭啦。 就系地产霸权嗰种影响咯。即系而家我哋去食饭啊，坐喺度啊，咁、嗯、其实我哋都唔系真系食紧嗰啲嘢嘅价钱。 系啊， 系食紧个租噶嘛。 系啊，同埋另一样嘢咧，点样影响个实业咧？嗱，其一个租金太贵，基本上。我创业就 系 为咗交租啦、 啊啊， 另外一方面上，好啦，假设我谈生意搞起咗啦， 加租。 加租又好啦，或者调翻转，你有谈生意搞起咗啦，我梗系拎啲钱，我唔搞呢啲嘢啦，我去炒嘢算啦。 系， 咁你某程度上咪，即系点解香港我个人认为吓，点解呢十零廿年啲经济越嚟越落后咧？ 嗯， 即系或者啲实业越嚟越落后咧？基本上 做咁多嘢做咩啫？就炒楼就得啦。 炒楼啊，炒停车场车位百几万啦，炒到依家， 然后就越嚟越少真实嘅技能啦。你 系 一个咩人才呢？大家好多啊，投机人才好有噶、嗯，我哋好识噶。你听日话俾大家听咩咩演唱会飞有得炒啊，我识炒啊咁样。咁但系呢啲唔系一啲即系有实际功能嘅嘢。 系，即系当每一个人，即系有时有我会觉得好讽刺系咩啊？早一两年应该系访问一啲幼稚园啊、小学生，我的志愿啦，大家都应该相信写过一个题目噶啦。作文题目，我的志愿系咩？我的志愿系买楼，即系当小学生会有一个爱国嘅，我的志愿可能成为医生啊，成为伟人。香港嘅我的志愿系咩？我的志愿就系要系有买层楼。 我醒起嗰、个有一个电影系嗰个咩行埋一条龙，咁咧唔系我的志愿喺前，咁咧嗰个寇女王啊周星驰咧就话喂寇女两个字吓好简单吓靓仔，而家以后唔系啦，我要改啦，寇女两个字。有楼 有楼， 同埋咧好唏嘘啊！即系咧，我识一啲可能十廿岁左右嘅， 其实咪唏嘘啫，廿几层楼， 廿岁左右嘅人咧，即系可能读紧大学咁先算。咁嗱，我唔系话歧视转公屋嘅人，亦都绝对冇。咁咧，但系咧，佢话入大学其实万一过十八岁，其中一件第一件事就系抽公屋。 嗯， 咁咧即系我个概念咧，或者我个年代咧，即系我会觉得啊，你读大学生，你谂住出嚟嘅系即系赶一番事业咁。买一间属于自己嘅楼噶啦，咁样即系我比较传统呢个观念。但系我听到好奇怪啊！你大学毕业未毕业啊？读紧大学十八岁，第一件事就抽公屋、嗯、啊！你呢个社会发生嘅咩事咧？ 社会逼成啊，真系 系啊， 嗯，真系好恐怖嘅一件事嚟噶啦！我哋嘅生存或者生活都系围绕住一间屋。 系， 即系冇其他嘅，你唔会话去有其他贡献或者其他嘅。 喺呢个咁样荒谬嘅环境之下，嗰、那个大学生去第一件事抽公屋，咪变成一件合理嘅事咯。 嗯、 即系荒谬环境，咁佢咪常态化啊嘛。佢点都要解决个住屋嘅问题噶嘛。 系， 你唔好话即系我有啲羡慕呢个大学生添，如果抽到公屋，系啊，即系如果佢解决咗喺香港啊，解决咗住屋嘅需要，嗯、公屋我谂而家系两千三千蚊租，即系一个好平嘅租金啦。咁佢已经系。解决咗九成嘅问题噶啦， 所以咧，其实近排我睇咗啲文章咧，就话咧香港咧好大机会咧，再咁嘅趋势再继续落去咧，好容易变成一种叫低欲望社会。嗯、即系之前有个日本嗰个经济大师叫大前研一咧、 嗯， 就话日本咧系一个低欲望社会， 嗯、 即系讲紧话喂，其实你啲楼啊、啲资产我都买唔起噶啦。 我讲紧呢啲欲望， 唔系低 嘅， 呢啲好高添， 低 系 继续。 咁咧，即系我还啲资产咁贵，我都买唔起。 㗎啦，即係我即係遙不可及啊，所謂。咁我不如我將自己可能搵返，即係搵不如做我自己鍾意做嘅嘢啦，我賺到錢即係旅行啦，甚至我不停做兼職，我全職我費事做啊，咁我做但求我唔死就算啦。 哦，香港都多有啊，系啊，系啊， 开始慢慢演变到咁啊，其实 越嚟越多咁嘅人。 嗯， 我觉得系又认真啊，即系我唔去 judge 呢件事系啱定错，咁但系即系好自然系咁样系开心啲咯，我哋都要生活噶嘛。 嗯， 咁啊希望啦，嗱，我哋啱啱已经系嚟到2017年，啱过咗20年，楼价嘅轻跌，究竟令到我哋系开心咗啊，定系令到我哋系辛苦咗咧？ 绝对需要反思。 之后究竟系继续开心定系继续辛苦咧？继续睇落去啦。 系咯。 好唔开心咁完成今节啦 ，MJ 都唔开心今节啦， 唔系好开心同大家讲呢啲说话， 拜拜。